伤痕累累，我也不管。 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，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。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。教育部近日发布通知，要求保障特岗教师与当地公办学校教师同等待遇，做好服务期满特岗教师入编工作。中国自主卫星电话近日正式放号，意味着我国可不再完全依赖国外卫星移动通信服务。6月6号零点开始，余友宝提现快速到账每日限额下调至10000元。北京发布通知，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等业务不再需要身份证复印件，只需要查看原件。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。伊拉克选举计票过半，初步结果显示现任总理连任前景渺茫，反美领袖萨德尔暂时领先。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呼吁各国5年内实现摆脱在食品中添加反式脂肪的目标。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。佳士得拍卖行此前举行的拍卖会创下了22项世界纪录，已故美国银行家洛克菲勒的私人收藏艺术品拍出了8.32亿美元。第3届中国文化产业学院奖近日启动评选，今年奖项评审组首次引入国际专业评审参与评奖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99，越来越动听。 相爱也相争，大家偶遇在人海，你我各留痕，几许欢与笑，多少爱和恨，也是甜美，人生的喜恶怎么分？大家各自寻找，你我心中人，几许过与叹。 当你看到一些泛黄的老照片，可能里面所隐藏的一些故事或者是经历，会让你的心里掀起了狂风暴雨。听他唱歌，感觉就像是翻看了一张老照片。方大同的这首歌《狂潮》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经典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，我是李珂。一些歌与人有关，而一些歌却与城市有关。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它的一首歌。那听到山阴路的夏天会想到南京，听到关于郑州的记忆会想到郑州。哪一首歌，哪一座城市对你来说有着难以忘怀的故事？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分享。你可以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。那想要了解更多信息，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九六九粉丝群。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，来自于王力宏，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。 心那一记修光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无论结局会如何。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，春天开起花一朵，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好想问你， 好想问你， 生命留下一首歌，不问结局会如何。